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张佳佳。那因为我最近刚出版一本小说叫《云边有个小卖部》，很多读者都很好奇写了什么，那在这里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读一段这本小说里面的文字。2017年农历8月15，雨后的山林生机勃勃，一道彩虹扎根天边，世间万物都是有故乡的。刘十三伫立在他诞生的院子，和外婆说，感觉有人在想我们。他经常说这句话，这次无人应答。风吹过，院门枝桠打开了，清凉的水汽贴着他的脸庞。他回来了，中秋要回来了。云边镇的秋天清爽又迷人。刘十三对着桃树说，你不在啊，王莺莺，那就是你在想我了。然后他的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说，我也很想你，外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都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最近这些年的选秀类节目特别的火，而且呢花样是层出不穷。那么和十几年前相比呢，现在的选秀节目啊，这个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那么以前呢就是单一的这样的选唱歌好的人，是吧，人气高的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节目呢做得非常的精致，就是选那些有创造能力的，还是选那些只要唱功好的，其实他们呢也很痛苦。包括还有其他的选项，比如说是选民谣的还是选说唱的，是选这个单一一个人的还是选团体的，是选这样个人能力突出的还是选择这种适应性强啊善于跟别人合作的呢，是吧。所以说每一档选秀节目呢都有它自己的属性和定位，每一个冠军选手呢也都有自己的特点，对吧。但是呢绝大部分选秀节目呢都没法摆脱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实，就是这个选手出来之后，拿了冠军之后，拿了名次之后，能火多久？ 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取决于节目的热度能维持多久。等节目没了话题，即便是啊冠军，可能也会面临一个回归平静的结果。所以说呢，很多吃瓜群众都调侃说这是选秀魔咒。其实呢，这里面原因有很多，不过呢，这些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其实呢，选秀这种形式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了，那个时候呢可能规模不大，而且呢不像现在形式这么丰富，赛制呢可能还存在很多缺陷，但是呢凭借这类节目走出来的很多人直到今天依然是中流砥柱。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盘点一下打破魔咒一路火下去的那些选秀歌手，因为这类人呢其实有很多，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范围只限于讨论那些女歌手。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所以说各位对选秀节目和选秀歌手是持什么样的看法和感觉呢？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在国内的很多选秀节目当中呢，首次仅仅凭借选秀就获得超高人气和众多热议话题的冠军选手，第一个就是李宇春了。2005年的时候，他凭借中性的装扮获得了无数人的喜爱，虽然说那个时候呢他唱功的实力偶尔会被大众质疑，但是呢并不妨碍人家人气的上升，是吧？那么如今呢，他已经完全摆脱选秀歌手的帽子，成为了一位非常有个性也非常有实力的创作型歌手，甚至呢出现在很多选秀节目的评委席上。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他参与了《明日之子》的录制，是吧？都看了哈。结果呢，第一期呢录完，他就发现了很多问题。其中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现在呢很多选手和他当年参赛的时候心态啊完全不一样。很多人呢都只是想利用选秀节目这个平台获取人气，把唱歌呢当成成名的手段，而不是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唱歌。但是呢跟选手们交谈之后呢，他也找到了原因，那就是很多年轻人呢正处在一个迷茫的阶段，外界呢太多的选择跟诱惑，但是呢他们却缺少一些正面的真正能够直触他们灵魂和心灵的这样的指引。好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李宇春的歌《动物世界》，听完歌之后我们接着再跟大家聊。 天堂地狱一年 动物世界来自李宇春，同样也是来自影片《动物世界》的同名主题歌。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很多选秀的年轻人的这样的选手，也处在迷茫的阶段，缺乏这样正面的指引。其实反过来想想也是，如果说自己都处在这样一个迷茫的阶段，那么不火有的时候也是对的，对吧？如果说你火了，捧成明星了，那你这样的迷茫会影响多少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呢？那么说到演唱影视剧的主题歌呢，很多人都会想到跟李宇春同一年通过同一个节目出道的另外一个人张靓颖。她呢在选秀节目结束之后呢，一直坚定地走专业歌手路线，凭借大量的影视金曲建立了良好的歌迷基础。那么其实呢，李宇春和张靓颖都是选秀歌手当中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两种案例。参加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只需要你有一个好嗓子，唱得好，那么在舞台上表演别人的作品呢，也能够被别人接受就可以了。但是呢，这样离开节目之后呢，能不能快速利用到自己的作品，让观众第二次认可你，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自己的作品呢，一般都会有两个来源，一个呢像李宇春一样自己尝试创作，还有呢就是像张靓颖这样利用选秀的热度和人气去换取优质的音乐资源，保证能够及时的发布这样优质新鲜的歌曲。一起来分享张靓颖的一首非常经典和好听的歌曲《终于等到你》。 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看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 终于等到你，来自张靓颖。 Sonia 说，相比之下还是更喜欢早年的选秀节目，就是单纯的比能力。十几年前开始出现新的形态，选手们不仅要有能力，还得会编故事。起初这个办法呢很受用，但是用了几年之后呢，大家发现套路了，也觉得没啥意思了。 而现在的选秀呢，电视上播的那些还好，网络综艺反倒更像是真人秀，据说都是有剧本的，而且有些个别的编导素质特别低，有的三观都有问题，这样选出来的歌手自然也是问题多多。是啊，所以说呢，制作的需要用心，观看的更要留心呢。和李宇春、张靓颖相比起来呢，和他们同时出道的亚军选手周笔畅啊，则会相对低调一些，是吧？他的新闻呢，可能不算是那么多，发新歌的频率呢，也不如另外两个人那么高，但是呢，也是在歌唱领域里面稳扎稳打。那么之前呢，参加《我是歌手》第二季，为《分手大师》等等影片演唱了主题曲，同样也都获得了不错的评价。尤其呢，在今年年初，他凭借一首《最美的期待》获得了无数的好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在今年上半年可以说是称霸了国内多个音乐平台的歌曲，由周笔畅演唱的《最美的期待》。 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 最美的期待来自周笔畅。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打破魔咒一路火下去的那些选秀女歌手。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在18年前的2000年，台湾地区呢举办了一个名为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争霸战的比赛。那么这个名字呢，可能现在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很可笑很幼稚，但是呢，当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在这个比赛当中走出来三个人组成了全亚洲最成功的女团，他们就是 SHE。 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田馥甄那一期节目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比赛。 那么这个比赛最初的目的呢，就是想选出一个冠军。那么记得这个 Selena 任嘉萱拿到冠军的时候呢，评委都已经明确说明，众多参赛选手中只有她一个人能够拿到唱片公司的合约。但是呢，华研唱片算是撞了大运了，当年参加比赛的选手里实力强劲的太多了，以至于到了比赛的尾声，唱片公司才产生了，哎呀，既然这么多人，要不我们搞一个女团吧。最后呢，经过内部测试之后，就选出了现在的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SHE。 一起来分享 SHE 组合演唱的《恋人未满》。来自 SHE 组合，像他们这样凭借选秀节目接触歌坛，并且在出道之后拥有超高人气的组合和女歌手真的不少见。人气超高的蔡依林呢，最初也是选秀歌手，在1998年举办的一个选秀节目当中呢，蔡依林夺得了冠军。但其实呢，当年她也是差点没有逃过这样出道就是巅峰的命运。但是她呢，是非常有主见的人，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个啥，并且呢能够果断的进行判断，这是他呢能够翻身的主要原因。他看到唱片公司不够重视自己，就果断选择离开，尽管遭到公司的雪藏和阻止，但还是狠心做到了断舍离。后来呢又决定转型，当时外界对于他呢并不太看好，但是他心里呢也有着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适合往哪个方面去发展，并且呢肯定愿意为之而付出自己的努力。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一切的一切，当然还有我个人觉得啊，除了这一切之外，还有本人的这样的这个人的特点，可能才造就了蔡依林后来所拥有的这一切成就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是蔡依林的《天空》。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盘点的就是打破魔咒，选秀魔咒啊，一路走下去的那些选秀女歌手，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我是英超，待会儿见了。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一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本市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适宜进行户外活动，但气温有所回升，紫外线强，午后天气感觉较热，不太适宜开窗通风，外出应该注意遮阳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来跟大家聊的是打破魔咒一路火下去的选秀女歌手，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小丹丹说，在我心里没有任何女团能够超越 SHE， 她们可是陪我度过了整个青春呐。坐看云起也说，不得不佩服 SHE， 最近几年的没有从选秀中走出来的团体，巅峰期加在一起可能也没有 SHE 火的时间长啊。然后呢，雀斑少女的夏天也说，帅气打扮的李宇春，个性十足的周笔畅，温柔美丽的张靓颖，他们都是青春的记忆，他们都是05年的超级女生，当时真的是火遍全国，满校园的贴纸，无论男女都是很喜欢帅气无比的春哥，没想到一眨眼14年过去了，是不是有种感觉，真的是不能算这个时间哈，细算真的是细思极恐。那么其实呢，在歌坛当中有很多人都经历过选秀这样的经历，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他们总是会不温不火，那么直到几年后几经浮沉的他们才上演绝地逆袭的大片。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选秀节目其实呢也是挺看运气的，能不能成为爆款呢谁也不知道。梁静茹之前呢就算是运气不太好的那种，我们都知道她是李宗盛发掘出来的哈，但是呢在那之前呢，他在家乡马来西亚已经参加过很多的选秀比赛，拿过的奖也不在少数啊，真是拿奖专业户了。但是呢不幸运的是，这些比赛都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再多的冠军光环也没有能够照亮梁静茹的前途，反倒是后来他给别人唱和声的时候，哎，就被李宗盛给发现并且呢重视了起来。好吧，下半段的我们第一首歌来分享的就是梁静茹的很经典的一首歌，可惜不是你。被爱 直到被疼是一种运气，当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浮现，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 可惜不是你，来自梁静茹。广仔说，现在的选秀节目好像快餐呐，各种娱乐人士让人设让人应接不暇，记住的真正可以成为歌手的人很少。不过呢，没有选秀又怕很多人也无法崭露头角，尽管是网络时代，让人新人让公众聚焦的途径还是很少。比较早期的选秀赛制简单，但是呢收效很好，比如说梅姐一旦拿下冠军立马红遍湘江，歌曲与艺品享誉大江南北。选秀是要挖掘新人，推动好作品的创作，还是不要太过于商业化的才好啊。那么在2003年之后呢，很多媒体把蔡依林、孙燕姿、梁静茹和萧亚轩四个人评作是歌坛上最火的四位年轻女歌手。那么在这四个人当中呢，除了孙燕姿算是科班出身，其他人呢都有过选秀的经历。萧亚轩呢是1998年在国外留学，参加了当地的选秀比赛，后来呢得到了姚谦的赏识，从而进入歌坛。姚谦呢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过这样一期专题节目，他是著名的作词人。萧亚轩走红的主要就是因为早期的时候姚谦帮助了他，怎么帮助呢，很实际，给他写了很多很多太好的歌曲，比如说这首我们要分享的特别经典的姚谦作词萧亚轩演唱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为了寂寞 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想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 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演唱，姚谦填词。安安说，说真的呀，感觉挖掘适合国内音乐环境的选秀节目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从好声音开始成为现象级的选秀节目，基本都是从国外买的版权，但放在国内的真不见得就适用。哎，很多参加选秀歌手呢，选秀的歌手哈，都是为了进入歌坛。但是呢，有一个人算是一个例外，谁呢？张惠妹。没错，尽管张惠妹很早的时候就跟张雨生相识，后来呢被张雨生带进唱片公司正式成为歌手，但是她呢也曾在选秀舞台上征战过，而且呢是多次征战。因为从小呢他就爱唱歌，在92年的时候呢他就希望通过一个比赛来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没想到在最后关头因为感冒导致发挥失常，和奖杯呢失之交臂。后来呢他还是想再参加比赛，但是呢重病在身的父亲也很希望看到他拿起奖杯，所以说呢张惠妹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再次报名。那一次呢他是拿到冠军，但是呢让人难过的是父亲已经不在了。不过后来呢张惠妹并没有急着像其他歌手一样签公司出唱片，而是回归到自己本来的生活，一直到她遇见了张雨生。一起来听阿妹的歌，我最亲爱的。 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喜欢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想起你的模样，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 我最亲爱的来自张惠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打破魔咒一路活下去的选秀女歌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选秀反而是歌手出道的最主要的一个途径，主要是那个时候呢，音乐行业还不够完善，也没有那么多专门学习音乐的艺术院校，是吧？绝大多数歌手呢，都是先参加选秀节目，拿到名次之后呢，和电视台或者是唱片公司签约，然后再接受培训。那么这个流程呢，跟现在几乎是完全相反的。现在呢，很多选手呢，都已经不是普通人了，他们可能已经是科班出身，有可能是幕后的工作者，有可能是刚刚接受训练，甚至都已经出道了，但是呢，没什么名气的歌手。参加选秀节目呢，不是为了拿冠军，而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曝光度。那我们呢，说回到20世纪90年代左右，其实呢，那个时候拿冠军不一定真能成名，名次不好呢，也不会被整个歌坛淘汰。最好的例子就是郑秀文。在1988年的时候，他在歌唱比赛当中只拿了第三名，但后来呢，他成为那一年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成就最高的人。那么和郑秀文同一年参加比赛的还有谁呢？郑伊健，一面啊，后来呢凭借《古惑仔》系列大火，成为了无数少女心中的男神。但是呢，那一年郑伊健在选秀当中呢没有取得什么名次，就连签约唱片公司都是在比赛过了3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呢，为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郑秀文的爱情故事。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咱们今天晚上10点钟，咱们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影片是恐怖科幻惊悚片《湮灭》，喜欢的朋友可以在今晚锁定收听。好的，明日11点依然是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